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74面，我们从第三行念起啊，这是一个段落啊。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下面是念老的注解，此两句真实佛语凡雷真说法四字后，直似金刚王宝剑，各境一切情境全显如来本心，以佛心印印证本经，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几句话是文字不深，每一个人都认识，可是意思的确是很深啊，我法如是。如是怎么个讲法？一般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就深了。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指的是什么？实际上它指的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确确实实呢是讲就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为什么呢？过去未来都是假的，也不是他方，他方此方是业，这是如是的意思啊，这个意思佛证得了，化身菩萨证得了，多少哲学家、科学家还有宗教家，千万年的时间都来寻找这个奥秘，这是宇宙的奥秘。确实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没有佛讲的这么干净利落。如是，你看多干净利落啊！但是这句话呢，不欺辱境界的人呢，真的不懂，听到也莫名其妙。啊，一直到最近，这二三十年当中，啊，科学家发现了全息的宇宙，啊，全息的信息，发现这个东西。 发现了啊，弦定律，整个宇宙的活动啊，就像一根弦一样，波动的现象。啊，这个东西的主宰的呢，是意念。以前没发现呢，所有精力时间都在物质里头去寻找，叫物理学。啊，心理疏忽了，认为心理跟物理没关系。啊，现在找到了，原来物质的基础就是意念。换一句话是，心理跟物理有密切的关系，有根本不能分割的关系。啊，意念能够改变物理，这是近代才发现的。啊，有不少的科学家在做实验。实验证明呢，确实有这回事情啊，但是现在还不普遍啊。如果在世界上普遍呢，可能得要20年到30年。这个信息非常好啊，善的念头可以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世界。恶的念头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地球。啊，我们要灾难还是要美好，决定在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念头好，身体好，居住环境好；念头不好，疾病就很多。啊，居住的环境就有很多灾难。如是啊，佛就用这两个字啊，你看经，佛的经书一开头，如是我闻。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法如是啊，作如是说。啊，我法，我证得的法如是，所以我也作如是说，不增不减，啊，不添一点，也不减少一点。啊，我证得的是什么样子，我就跟大家做报告，老老实实做报告。这叫如是。直接说来呢，此二句即是印证前面的常念不绝则得道尽。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啊，如何转凡成圣？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如何摇身一变呢？就是菩萨，就是佛，就是圣人啊！而且很快，很快就能证得。那什么方法呢？佛所有的方法他都知道啊，经常讲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但是最直接了当的，能让凡夫马上成佛的，就是念佛。啊，这是他发现的。为什么？前面说的很清楚，你本来是佛，是心是佛了。佛是什么？佛是你的真心呢。 你的真心就是佛。那么你现在不用真心，你用妄心，所以你搞到六道里当凡夫去了。如果你放下妄心，我用真心，那你就成佛了。啊，是心作佛。啊，是心是真心，真心是佛。现在我要用真心，那我就作佛了。这是释迦牟尼佛清真的境界，一点都不假。你要问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他就用这个方法成佛的。啊，这个话是在《阿弥陀经》上说的。啊，许多人念《阿弥陀经》都没发现这一句话。都念过啊，没注意到啊，偶一大师给我们显出来了啊，人家读经仔细啊，发现释迦牟尼佛这句话哦，就是说明他在无住卧室。行此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他是念佛成佛的。男性之法是念佛吗？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欧耶大师把这一句经文举出来，真的没话说啊。这个经文上这一句话确实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这给我们做榜样啊。啊，所以他就是印证前面常念不绝则得道尽，我乃世尊自称，该为我之法，即是这样啊，记在当下。所以呢，就如这样而说，所说为何呢？即常念不绝则得道尽。啊，这个四句，念老教我们要一起读下，莫知三句，若能其会也，方知净土一法圆融绝代。又如禅宗六祖为人印证，如是如是，如如是，我也如是。啊，六祖之如是，以及本经中的如是。如果不是真正会的这个意思，怎么讲，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不是自己境界。啊，亲如境界的人一听这个话完全明白，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就在当下了，也是佛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也是佛说的。把这些话合起来看，慢慢就能体会了。说明是什么呢？《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般若经》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是，真的如是。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弥勒菩萨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诚心，行见有时，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如是如是，通通把它串起来，你就懂得如是的意思，如是的真实意。啊，你不穿起来的时候很难体会，通通穿起来，慢慢你就体会到了。啊，佛讲的没有自己丝毫意思在里头。啊，所以他老人家讲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你能相信吗？讲经说法49年，没说一个字，那说的是什么？如是嘛，事实就是这样嘛。真没有说出一个字，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的意思，全是事实真相。这也就像《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孔子说的，他说他一生，他没有创造，他没有发明，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说一个字。那所说的前人说的，古圣先贤是这么说的。我不过是把古圣先贤的话重复说一遍而已，我自己没说。释迦牟尼佛也如是啊！啊，孔子是古圣先贤说的，那释迦牟尼佛是古佛所说的，没有在古佛之说上加一个字。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清凉大师讲的。那在什么时候讲的呢？《四舍华严》玄义里头讲的。啊，古佛是这么说的吗？啊，他也这么说。这个里头意思含的很深很深啊。那我们现在人跟古人不一样，你看现在小学生是幼稚园的学生都要学创造，要学发明啊，要学竞争，古人没有啊，从小没有这些概念，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念头起来。啊，这些事我们应该要知道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又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句即我法是如，下句呢就所说是如，如这个意思啊，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啊，如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句话就说绝了，但是我们真不懂，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一念的样子。但是这一念你要晓得，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就那个样子啊，不是前念，不是后念，就是那一念。不好懂， 真不好懂。我们这里有一卷教学，这是电影的底片啊，以前老电影的底片，这里头一张一张的幻灯片，给诸位说，决定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不会有两张相同的，张张不一样啊。如是呢，就是讲这里头一张，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张过去了，底下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再过去呢就是这个样子。你听懂了没有？啊，那么电影这个片子在放映机里面，啊，这幻灯片呢要小的。他一秒钟啊，镜头开关24次，也就是说，他一秒钟走24张啊。那我们现实这个环境，我们感官的世界，一秒钟多少张呢？跟这个道理几乎是一样的。照弥勒菩萨的说法，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至少可以弹5次啊，那就乘五啊，乘五把它算出数字出来，1600兆啊，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是1600兆张。那个里头一张你能看得到，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眼睛看花了，我们就被欺骗了，以为是真的。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一秒钟是1600兆，也就是当下。这个当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是。这如什么意思呢？就是1600兆分之1秒，这叫当下了。谁看到了？谁能证明？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以上的都看见了，啊，看见什么呢？就跟心经上所说的，心经是举观世音菩萨做例子，啊，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那一念是无蕴啊，就是我们的假设。一秒钟1600兆分之1秒，那是无蕴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想象的，不是推理，也不是数学，也不靠机械。甚深禅定当中见到的啊， 啊，见到这个境界，禅定里面，时间空间都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就没有先后。空间没有了，就没有十方。那是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体，我们自己的身心跟整个宇宙融化成一体，是中国古人讲啊，大而化之。啊，宇宙非常奇妙，不可思议。啊，这也是近代科学家发现的。全息的照片。说什么呢？说全息。整个宇宙的信息，无论是物质，无论是精神，物质再小，精神一念，那一念里头有整个宇宙圆满的信息，一个都不漏。跟贤首过世还原观上讲的完全相同。还原观上讲三重周遍，根据华严经说的。第一个周遍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的，出生无尽变化无穷啊，像万花筒一样啊。第三个是含容空有啊，这是指什么呢？心法一念，色法呢微尘，微尘里面的微尘，重重无尽呐、啊。这个科学还没说到，科学今天只讲到原子、电子、粒子、夸克、光子。没有讲到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才真正讲得透彻啊！不管怎么样，他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想想看，它的频率就像水的波浪一样，频率啊，一秒钟。1600兆，啊，八地菩萨那个定功深了，在甚深禅定里面才发现有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宇宙万法。一真庄严，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从这个出现的。啊，这真正叫造物主啊！啊，佛法里都不叫他叫我造物主，佛家称他做自信。啊，净土法门里面称他做常寂光，称常寂光很有道理。啊，光是智慧，寂是禅定。常是永恒， 啊，常寂光这三个字里头都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幕后啊，这一句佛说的，故我所说即是如如，如者真如，一切真心实相啊，实相是真相啊，宇宙的真相啊，其经中真实之际，本经之体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真实之际，故云我法如是。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作如是说，即经中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这部经，从如是摩文到心说奉行，字字句句都是实相，字字句句都是真如。字字句句都是真如实际，啊，这一句说绝了，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啊，故知我法就是真实实之际，经所言说。就开示啊，这一个真实之际啊，古人作如是说也。故知经中一页文字，皆从如来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页页字中啊，是语啊，就是实实在在里面所包含的。是无边的妙理，夜夜皆是弥陀性修二德所供庄严啊！阿弥陀佛的性德跟我们的性德完全相同，啊，所以生佛是一不是二啊，众生与佛，但是修的不一样啊。人家修的是什么呢？四十八愿，在经上讲的，他修的。我们修的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们天天修这个啊，修这个有果报啊，六道轮回啊，修四十八愿呢，果报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成就的。那我们今天搞的这个东西呢，啊，有果报啊，果报是六道轮回。啊，要知道性德是一样的，修德不一样啊。夜夜皆是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八个字，《法华经》上说的。说明诸佛如来示现在六道，为什么？就为这八个字，佛为我们开示佛智之见，跟熟的众生他就有能够悟入佛智之见，他就成佛了。 佛对我们就是开示这两个字，开示讲清楚讲明白，示呢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啊，能依教奉行就能悟如佛知之见，叫佛知佛见啊。这个之见是正知正见，没有一丝毫错误啊，没有一丝毫偏差了。啊，不偏不斜，这叫正。啊，此即常念不绝，则得到戒之，此是慈悲的实现。释迦牟尼佛常念不绝。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他成佛成的那么快呀、啊！正是如来称信之流露，世尊心印之所印记，皆是大慈悲父如理之说。这三个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应化在这个地球上，这是三千年前的事情啊，为地球人表演讲经说法49年，啊，无论是表演无论是说法，都是称信流露。我们从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参，53位善知识，全是发生大事啊，故佛再来啊，啊，为我们所实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43个善知识，出家身份之5个。在家身份48个，出家5个，啊，总共43个善知识，它代表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皆是如来称信的流露。那问题就在我们自己觉不觉悟，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就入华严境界，就入53参境界啊。为什么呢？现前这个世界每一个人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没有一个不是自信流露。不过自信流露里头有觉有迷，觉了是佛菩萨，迷了是凡夫，觉迷不二了。 三圣同体，妙啊，真妙啊，这就如是啊，如是如是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就应当要想到要转迷为悟啊，不能老悟下去，这老悟下去六道轮回不好受啊，啊，觉悟了就无所谓了。真正觉悟了，十八愁也不是真的。六道跟十宝不增不减呐，体相也如啊，啊，所以叫如如，所以叫如是。证得了，表演是如理的实现，言说是如理之说，关键总在一个觉字，本经经体后半段清净平等觉，这是五个字重要啊。啊，这都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啊，慧能大师进行的。他向五祖忍和尚的报告，五句话了。说明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见到了，见到是什么样子。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的，本来是清净的，没有一丝毫染污。现在有没有染污呢？没有，永远没有染污，这个要知道啊。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假的啊。妄心是妄心，叫阿赖耶，那不是真心啊。真心不生不灭，那阿赖耶呢？念念生灭。啊，生命多快呢？你想弥勒菩萨讲的一念，一秒钟，他已经生灭1600兆次。那一个念头生灭就是一次了，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啊，不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啊，真心本自具足，这就是今天讲的全息。全息这个概念恐怕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念头，再小的物质现象，它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圆满的信息，那不但有现前的，还有过去的，还有未来的，这很奇妙，通通在里头。啊，美国布莱登他写了一本书叫《无量之王》， 跟佛经上讲的这个非常相似。那无量之王的时候，就这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他能发现啊，他发现的是现象，所以他找不到本体，本体就是自性，这找不到。为什么？本体没有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信息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你就没有办法了。本体一定要放下啊！佛告诉我，怎样你才能见到本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到了。太容易了啊！慧能为什么见到？他在这一念之下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成佛了。科学家可以告诉他，只要你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成佛了，你就把本体找到了啊！知道什么呢？现在晓得物质是信息变现的，信息从哪来的？这无中生有，说得很模糊啊！如果真的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马上成佛了，他就说那是自性，或者说那是实相都行，那是真如。真的就彻底明白了啊！这个布莱顿发现的时候也讲隐性，这都佛经上的啊，我们迷的时候，自性里头本自具足是隐都不行啊。遇到有缘呢，这个缘就是众生有感，哎，这一感的时候他就信，有隐有现。那我看了《无量之王》里头都提到了，这些名词跟佛法一样。现在科学走这个路子好啊，真能解决问题啊！啊，物理能够发现现象，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有很多现象的时候，还是误会，还不是真相。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一个副作用，永远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啊，科学演变到今天，我们应当要好好反省了。啊，现在带来的不是方便了，现在带来的是灾难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回头，不能不另外再找路子。啊，好在这些科学家确实很聪明，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向另一个方向去发展。接着下面说，故应至诚信受，于一切时处常念阿弥陀佛。这是对于真正修行人、真正想觉悟的人，告诉他一个门路， 这个门路最快、最稳当、最简单、最容易，什么人都能做到。啊，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虽然在黄梅参学，其实五祖讲堂他没去过，一堂课也没听过，念佛堂一支香也没做过，为什么衣钵传给他？啊，五祖在日常生活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场就这么一个人，用真心。其他人呢，全用妄心。这种事情跟念不念书没关系，那跟坐不坐禅也没关系，那听不听教也没关系，就是用真心。真心心地清净的，没有杂念的，这是真心的。有杂念是妄心啊，所以念头是妄心。一切法从心相生，心相是两桩事情，心是真心，想是妄心。真心能心也能生，妄心能变。你看，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妄心啊。所以心想，心是真心，想是妄心。啊，变现十法界一真庄严。还原观上讲，畜生无尽啊，你也无法预料到的啊，速度太快了。本品受名如来无上之法，非亦可遇啊，这前面讲的无上之法是回归自信的方法。回归常寂光的方法。在这一生成佛的方法。啊，这个方法确实很难遇到。比这人生还困难。那、继续说明净宗的难心之法。啊，净土宗是有名的。一切诸佛如来都说这个法是难心之法。谁有能说法者？能说于法啊，这个虽然是有能说法的，其他八万四千法门的法都好说，但于此超情利见之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之妙法也难开眼呐、令众生信呐、这真的。这个法子要叫众生相信不容易。 我跟李老师学教，在往年在台中，学了不少。啊，大概有30多部经典。啊，我步步都能讲啊。对于净土法门怀疑。啊，总以为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啊，阿公阿婆教他们的一个方法。李老师怎么劝我，我都半信半疑。那他老人家把净土宗介绍给我，我不反对了，我不肯学这个法门。啊，我在讲席给诸位报告过啊，我对净土怎么生是信心呢、啊？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才相信的，差不多搞了20多年了，没有前面20多年大乘经教的底子，不可能相信这个法门啊！所以经上讲难信之法，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真难。啊，一直到我把极乐世界搞清楚了，极乐世界怎么来的，什么道理产生的，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才完全不怀疑了。啊，把这些道理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哎，还要借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啊，不看这些研究报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功夫嘛，啊，我们不是八地菩萨嘛，啊，科学报告居然跟华严、法华、楞严这大经相应。啊，你看连解决2012玛雅预言方法都跟大乘经讲的一样啊，布莱登没学过佛啊，没念过华严经啊，为什么讲的话跟经上讲的一样啊？啊，是真正修佛的人对于这个灾难的态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被灾难吓死了，真正修佛的人对付这个灾难一点畏惧恐怖都没有啊，心是安定的啊，知道灾难怎么来的，为什么原因有灾难，清楚得很啊，把原因给它解除掉，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布莱登的态度是如此啊。美国的2012拍的那个电影，那个镜里面有他的镜头出现4次，但是每一次时间不长，大概1分多钟啊，他喊冤枉啊！啊，他们访问他的时候拍了3个多钟电呢，只要了4分多钟啊，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 揭露这个这么一点点，那一点点不是他的本意，那就断章取义啊，现在断章取义的这个风气很深。所以去年八月他在悉尼这个会议上讲的讲清楚，我们才知道你看他提出解决那多精彩大家不要害怕，从今天起改变心态，问题就能解决因为他是不正常心态变现出来的嘛。我佛经上常讲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带来现在地球上这么多灾难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对应的海水上升火灾尘秽喜欢发脾气傲慢嫉妒都是属于这一类，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冰山融化这个都是尘秽有关系贪嗔呐，愚痴风灾，傲慢地震怀疑更麻烦，怀疑的对应是什么呢？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去，为什么信心没有了怀疑是没有信心的，最可怕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个灾难大幅度减轻，再能够断恶修善改邪归正，这灾难就没有了。所以他的总结不但可以化解灾难，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我们听他这个报告我们相信那么这个地球上要有多少人认真去做才能产生效果呢？科学家讲集体意识这个能量非常之大集体不是一个人，他举例1%的平方根，现在地球上70亿人刚刚突破70亿，1%的平方根8000多人呢，不到9000人呢。所以有许多同学说：“哎呀，我也算这个一分子了。”都很热心啊，热心有余，你有什么本事？那我要问一问你，你弟子规做到没有？感应篇做到没有？十善业做到没有？做到，那你没有资格。这8000人是有资格的，有条件的。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标准是十善业道三规五戒，这个能做到，真正能做到你就算一个那现在为什么做不到？更坏了 根是什么呢？根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看净业三福啊，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孝亲尊师没有了。所以你要想参加，我希望我做八千人的一份子，再问问你，你孝不孝顺父母？你要没做到，你不够资格。你有没有尊重老师？现在孝亲尊师没有了，这八千人到哪里去找啊？找到一个都是凤毛麟角啊！啊，所以十善业道的基础是《弟子规》跟《感应篇》，这两样东西要不学好，十善业道做不到啊！啊，十善做不到，三规就是假的，五戒也是假的。啊，这是佛家的根本大戒。啊，不具足这个条件不行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学了这么多年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该放下的得放下。不该放下的也要放下。啊，先度自己，再发愿回向给众生。我真正有功德回向。回向不是假的，是真的。那现在我们念一部经，念个几万声佛号回向，行不行？行。有没有效果？不一定。为什么呢？你是杂心，你是妄念啊！你一念这部经里头多少杂念，多少妄想？你念这一万声佛号，这一万声佛号有多少杂念妄想在里头？全破坏。你的东西啊，不纯不净啊，纯净纯善才有功德啊，不能说是你没有，你这个太少了，不及格啊，要60分及格，你才有几分，十来分，这不行啊，不起作用啊。啊，但是做比不做好，这是肯定的。啊，能不能收到效果？问题你是真心是妄心？你是纯净纯善的心，还是杂心，还是妄念夹杂的心？那就不行了。啊，这个重要，要想。念佛做到不夹杂，印光大师一生他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方法是三个清楚。第一个，念得清清楚楚啊，念佛速度不要快啊，印足念一个字一个字念，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楚，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啊，这一句佛号是第几声，记得清清楚楚， 他计数的方法就是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一到十，不要十一二十，不念咒，一到十。我这一生佛号是这个十句里头是第几声啊，用心去记，不要落痕迹啊，不要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这个就错了，这个不可以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的记这第几句，这样说杂念不会进来是个很好的办法啊！印光大师一生念佛就这个念法啊，有很多人念佛不能摄心，妄念很多，去请教他，他就把这个方法教给人，很有效啊！大家可以试试看。特别是对现代人，现代人都是心浮气躁啊，妄念太多啊，从哪里来的呢？传染来的。什么东西传染给你？媒体传染给你的。头一个是电视，你看不看电视？你看电视就是接受污染，要知道你家电视机上写着四个字，接受污染。看电视就接受污染。啊，这污染心理污染。麻烦呐。啊，电视它有权播放，我有权不接受。我有权不看你。啊，我不看电视已经五十多年了。啊，为什么呢？不接受污染。啊，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媒体东西一看不理会。啊，每一天看佛经，读圣贤书，好啊。啊，慢慢才觉悟过了，才明白过来了。啊，不读圣贤书怎么行呢？所以这个说法，能把净土经教讲清楚、讲明白，叫大家相信，真难，难上之难呐！啊，讲容易啊，又不相信啊。故阿弥陀经中十方如来称赞世尊，于此娑婆无著我事，为助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十方如来都摄难行，正贤此法呢，也难开始。啊，世尊在这个经上说的，真不容易啊。若此难遇，难事之法，虽一遇一闻，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疑呢？终成辜负。这个现象太多了。往年李老师在台中，我跟他老人家十年，苦口婆心的劝导大家老实念佛， 那听众呢不懂他的意思，可是每天都来听，老居士常讲，他不说别人，说台中莲友，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啊。真难啊。他在台中教学38年。啊，在他麾下念佛真正往生的也算不少啊，38年，台中莲社的莲友50多万人，啊，就算10000人当中有3个人吧，50万也有150多人呐，不得了啊！成绩也相当可观呐、啊，啊，但是没有办法做到10000人往生啊。你这个事情多难啊！我这一生没有道场。一生过流浪的生活，哪儿请我就到哪里去啊，时间都不长啊。好在我们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我们用网络大概有20年了，用卫星呢也有9年了啊，今年是第9年。这个修的效果很大，但是无法统计。啊，到底有多少人相信？有多少人真干真往生？这才是真成就啊！不辜负师尊，不辜负祖师大德代代承传啊，传到我们，我们这一生要决定的生净土啊！如果不能往生，那就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父母师长都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所以信能生信，是为万劫千生稀有难逢之一时。这一句话原来是彭继清讲的，啊，彭继清说这个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呐、啊，这一天你怎么会遇到了？啊，所以故应勤修勤持。我学佛30年，讲经20多年，才相信这个法门。 才认真学这个法门。啊，今年我学佛60年，讲经53年，啊，深深体会，这个是难，太难了。啊，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真不容易啊！啊，过去无量寿经讲过10遍，现在回想来了，10遍都是囫囵吞枣，讲不透啊！啊，这是第11遍，从去年清明开讲，这快讲完了。啊，10月，也许不到10月了就圆满了，后头不多了。为什么讲这部大经？就是因为大家难信。啊，经是夏老居士的汇集本。5种原译本汇集成一本。啊，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这个本子稀有难逢啊。黄念老的注解是集注，不是他自己的。你看这个注解里头。他引用多少啊？啊，经论83种，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著述110种，总共193种，这集大成。我们看他的注解，把古今中外祖师大德对于这个经典的讲法你都全看到了，你能不信吗？黄老就是自己注的，我们不相信他，他不是自己注的，他这个叫集注，你不能不相信啊。啊，太难得了啊！这种态度非常高明啊！我自己不行啊，我抄别人的啊，古来祖师大德的，我多看多抄，把它集起来啊！这种你叫人不能不服你啊！所引用的一些经论著书目录在这后头啊，都告诉你了是这些用心真叫良苦啊。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能求能体会到啊，应该勤修坚持，常念不绝，但能信愿持名，莫不集结得到。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成就是非凡的成就，纵然是升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也做了阿惟越支菩萨。真不容易，真正是难得。再看底下一段，如来所行以下，表正住而行，普贤十大愿望，第八常随佛学啊，如来所行这四句话了。是故菩萨了，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复极乐导师，弥陀之所行，遍一其心，寻则所欲，皆得大愿。就回过头来看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他当时学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啊？首先便一起心，就是一心，你才能学到东西。所以现在最大的困难，找一心的人找不到啊，找二心三心，找个千心万心的人很多啊。一个妄念是一个心，千念千念千心万心，真的，你看看弥勒菩萨讲的，一秒钟多少个妄心？1600兆啊，设千心万心太少了，一秒钟啊，1600兆啊，啊，弥勒菩萨讲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古今中外修因正果的这些大德秘诀不多啊，就是一心。世尊在大小乘经典里面多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今天量子学家也这样说，意念集中在一处，产生无法想象的能量，巨大的能量。你能置心一处，能置心一处，首先你身体什么疾病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一切带着病毒的细胞都是不善意念做缘，它才发生。念头一转，都是正念，带病毒的细胞马上就恢复正常，你的病就好了，不必去治就好了。啊，地球上这些灾难，那有这么一些人的时候，都是一心正念，这灾难就没有了。啊，不多啊，你看8000多人，就说10000人吧。啊，70亿人，只要10000人端心正念，就能把地球灾难化解。但是要什么一心的人，三心二意不行。啊，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要真正想发心，我要做10000人当中之一，你首先要学一心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你就算一个。啊，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你不算。啊，这不是什么随随便便想进来就可以进来的。啊，他真有这个本事啊！一心之后啊，在玄之所欲，皆得大愿。选择是为谁选择？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一切众生的，不为自己啊。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这都是讲的阿弥陀佛，他在因地法藏比丘。你看，一起心住真实会啊，在勇猛精进，精进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你看，专制庄严妙土，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四十八愿功德的成就啊！他修了多久？前面讲的很清楚，他修了五戒，五个大戒。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我跟诸位做个比方啊，阿弥陀佛不是普通人啊，他真干啊，他不是干假的啊。四十八愿无戒真正修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把极乐世界看成一个公司，阿弥陀佛是大老板，我们今天想到他公司里面去加入股东，怎么加法呢？一句佛号就是一股，你今天念一万声佛号，你就加了一万股。极乐世界你有份了，你的股份越多，你到那边去不是当伙计，是当老板的。要真干了啊，他已经干成功了，我们去不难，他非常欢迎我们去啊，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在这个地方，无论什么赚钱的公司都是假的，它会倒闭。极乐世界不会倒闭，那个世界是无量寿，所以你到那，那叫极乐世界呀！啊，到那里才真正享福啊！而且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福慧双修。啊，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了，你就成佛了。啊，你看我们皈依佛二足尊呢，二是什么？一个智慧，一个福报。啊，智慧跟福报都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修福报，修智慧，不是干别的。 啊，要真发心，要真干，啊，这是世间第一等聪明人，啊，这个世间事情别管了，都是麻烦，都是障碍，都是烦恼，啊，都是不善的果报，啊，所以要好好念，越早去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夫世尊之所行，这是释迦牟尼佛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也。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像兄弟一样啊。啊，不但世尊如是啊，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啊，总是希望给众生真实之力。可是现在的人啊，很奇怪，现在的人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这真实之力他不相信啊！你要劝他今天投资房地产赚大钱，他马上就去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美国人拍的2012的电影，我都希望我们同学最好每个星期看一遍。那为什么提醒自己？假的啊，你要那么多财产，你看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就完了。啊，多看看，啊，多听听极乐世界，你再也不想在这世界投资了。到极乐世界投资去啊，那是真实之理，那不是假的啊！十方如来都赞叹啊，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这十方诸佛都这样的，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这念老劝我们了，我们学佛要跟着佛走啊。佛想什么，我们就想什么；佛做些什么，我们也做些什么。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我们能不念阿弥陀佛吗？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像周朝时候，中国古时候周朝时候，中原这个地区800多个诸侯国都尊周文王为天子啊，那是尊重啊。周文王并没有统一中国，没有啊，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但是大家服他，他有道德，有德行，啊，有智慧，啊，这个国家，无论在方方面面，都值得别人效法，都是别人的榜样，大家服他，向他学习，尊他为天子。 他亲自什么来的？啊，你看十方诸佛尊重极乐世界，尊重阿弥陀佛，啊，尊称他为佛中之王。啊，其实一切诸佛所证是平等的，智慧平等，德能平等，相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为什么尊阿弥陀佛？啊，特别尊崇。啊，这是诸佛如来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样子。佛都赞叹，我们能不去吗？弥陀要戒律，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呢做众生多福德之源。这两句话重要啊！佛的大愿是四十八愿。要说诸佛的通愿，这是四弘誓愿啊！一切诸佛的通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指六道里头的众生。为什么？六道太苦。我们今天所生在这个时代是苦不堪言呐！啊，苦中之苦啊，没有比这个更苦啊！苦从哪来的？不善业所感。不善业从哪来的？这个时代没有圣贤教导，就可怜了。啊，古时候人受苦比我们现在少啊。什么原因？世世代代在中国这个地区都有圣贤君子教化众生。啊，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在前面听到人王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正法、相法、末法，说的太好了啊！他说的不是时间呢，他说什么叫正法？由圣贤讲经，有人真修行啊，听经真听懂了，一叫修行。修行人有真正正果的，这叫正法。看，有讲，有修，有证，这就是正法。有讲，有修，没有证。这叫相法，有讲没有真修也没有正果的，那叫末法。如果讲的人都没有了，这叫灭法，法就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是末法时期里面的正法。为什么呢？我们能往生就正法。啊，我们决定的神经图啊，凭什么？这部经是我们的保证书，我手上拿的保证书啊，我今天依教修行，我怎么能不往生？决定往生嘛！ 啊，保证书拿到了，不去读它，那个没用处。啊，不但要读，要真干。那就真有成就啊。啊，以佛的大愿做我们自己的愿。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了。20多年前在美国成立的。啊，在美国成立我们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劝导同学们一定要落实5门功课。啊，这就是我们修行依据的原理原则。第一个，敬业三福。佛说得很清楚。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就这三条。啊，这最高指导原则。三条是一句，要真干了。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真正做到了，啊，100%的做到了，这两句你就有了。第三句，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先生的功过歌就是感应篇。啊，依照这个来断恶修善。最后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就很容易修了。一点都不难了。今天十善业做不到什么，前头没基础。所以你去感觉到非常困难，你做不到。啊，然后第二是才三规。持戒。这是小乘的。真正入佛门了，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这入门了，入佛门就行。啊，那么三规有没有啊？受了，假的，不是真的。啊，三规第一条，皈依佛。你们去看六祖坛经，六祖给人受三规是怎么讲的？啊，六祖距离我们将近1400年，他给人受持三规，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么说的，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为什么这么讲？啊，佛法到中国传到他那个时候大概700年。700年时间太长了，越传越磨了。受持三规有名无实。皈依佛，什么是佛不知道。啊，所以他换一个名词，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底下接着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这三规是真的是皈依觉，觉而不迷，这叫皈依佛；正而不邪，这叫皈依法；净而不染，这叫皈依僧。换一句话说， 是皈依自信的三宝啊，不是外头的，这是管用啊！啊，外面住持三宝，他有很大的功德，功德在哪里？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人提醒呢，就会忘掉啊。所以你家里供三宝，看到佛像就想到，觉而不迷。今天我们看到佛像还是迷而不觉，那就假的，没提醒你啊。啊，看到经书这法宝，我要正而不邪，啊，还是邪而不正。啊，看到出家人，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还是染污，还是不清净。所以，名义上是受这个皈依，其实没有。啊，所以三皈没有，五戒没有，十善没有，佛教就衰了。这就是没有真正修行人，有讲的人，有这个样子形式，没有真干的人，这叫末法。啊，我们生在末法，那我们今天觉悟了，我们真干。啊，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见到三宝的时候，马上能提醒自己。啊，见到佛像，我要觉，自心觉。啊，不迷惑。看到经本，我要正知正见。啊，我不能有邪知邪见。啊，见到有出家人这个样子，我立刻想到，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完全是自己，不是外头。外头是提醒我们，这才管用啊，你才是个真正修行人啊。啊，有这个基础才能修大乘。啊，大乘头一个发菩提心。身心因果。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说这个。念佛成佛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读诵大乘就读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劝进是做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这进一三佛最高指导原则。然后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看我们就这五门功课真落实，真的去干了。我们讲的很多啊，我相信有落实的人，但是没见面，没见过面啊，因为我们讲经这些年来用卫星，用网络，从卫星上修学，从网络上修学的人非常之多啊，都不在面前啊，在我面前，在我身边的这些人呢，我仔细看看，一个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有天没干的，没正果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要发愿，末法当中的正法人啊，我们决定成功啊，往生就是成佛，往生就是成就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